第三集，漫漫女神。对面的男人闻言，一双欧式大双眼皮缓降又缓升，用一种十分不客气的态度将仁义的上下都扫视了一遍，眼神冷漠中带了些蔑视。仁义有点不爽，心想不知道又是哪个外企的装逼麦克，便懒得再搭理他，径直就要上楼。没想到那人却一步横在了他面前，两人好险就要撞上，还好仁义及时刹住了脚步。离得近了才意识到这个男人的个子真的很高，他已经是1.84米的身高了，这个人怕是接近1.9米了。仁义眯起了眼睛。 我不认识你吧？ 仁义，是吗？ 他开口了，声音便和态度一样的冰冷傲慢，但声线异常的好听，就像一阵风吹过古老的圣殿，空灵而又金重。这是一道可以用端庄华丽来形容的嗓音。仁义又仔细地看了看他， 怎么见过？要不你把口罩摘了？ 大热天的戴着口罩和手套，什么毛病？ 我叫龚应贤，是龚飞兰的哥哥。 哦，他哥哥，正好，我正想找他的家人聊聊。 龚应贤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，是一个证件，上面印着的图案每个人都不陌生，警徽。仁义怔住了。 龚飞兰未满14周岁，要我给你普一下刑法吗？ 你什么意思？ 龚飞兰说你是她的男朋友，你如果不知道廉耻两个字怎么写，可以先学一下犯罪怎么写。 胡扯，什么男朋友？小孩子自己幻想呢，我没有对他说过一句不合适的话，做过一件不合适的事儿。 你们的合照呢？ 我去，一张合照也犯法？ 那些聊天记录呢？ 我怎么知道？他给我发信息，我从来没回过。 仁义莫名其妙受到这样的指责，简直一肚子火。 我是现役武警，你没有证据，就敢用这种审犯人的口吻跟我说话？ 你说的话，我会去核实。如果让我知道你对我妹妹有一丁点的非分之想，我饶不了你。 你他妈吓唬谁啊？ 仁义逼近了一步，直视着龚应贤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。两人四目相接，炎热的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。突然，仁义感到有什么东西顶上了他的腰，圆筒状。38度的高温天，仁义顿时感到后背有些发凉。他看着龚应贤冰冷的双眸，想着这副打扮，很有可能精神不太正常，口气立刻就软了几分。 我只是在火场救了他，小孩子嘛，容易干蠢事，我已经劝过他了。你也回去劝劝他，这样没必要。 离我远点。 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仁义立刻后退了一步，结果低头一看差点吐血。龚应贤手里拿的是一小管喷雾，管口直径看上去跟警用640差不多。龚应贤打开喷雾的盖子，朝着仁义喷了一下。仁义以为是催泪喷雾，他下意识地后退，侧头捂脸，结果只闻到淡淡的酒精味，瞬间就挥发在了空气中。他气得火冒三丈。 什么鬼东西？ 消毒。还有，离我妹妹也远点。 龚应贤收起喷雾，用警告的眼神瞪了仁义一眼，迈步离去。 你有病啊！小心我举报你滥用职权！ 龚应贤头也没回，径直上了一辆吉普。仁义朝着那绝尘而去的车狠狠地比了个中指。 仁义刚到家门口，就听着屋内传来争执声。开门一看，保姆和他爸爸正推搡着。 哎呀，你看这， 阿姨，怎么了？ 哎，任队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爸他不肯吃药。 仁义看向坐在轮椅上的男人，暗暗叹气。 老人，你胃不舒服，干嘛不吃药啊？ 吃药三分毒，我不吃，不吃。 任向荣有些激动地一把打掉了王阿姨手里的药，药瓶摔在地上，药丸滚得到处都是。王阿姨无奈摇头，任意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，两人一起蹲下身收拾，任向荣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？ 天都黑了，不早了。 阿姨，你今天先回去吧。 哎，饭做好了在锅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 王阿姨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换上鞋走了。任向荣轻拍着自己的腿，也不知是在问仁义还是在自言自语。 你妈下班了吗？ 还没。 仁义把药放到一边，打算过几个小时再试试，也许那时候他爸爸就清醒了。说来可悲，他爸曾经能准确地数出辖区内任何一条街上有几个市政消防栓，如今却有一半的时间不记得现在是何年何月，不记得老伴已经去世，儿子已经成人。 等你妈回来再吃饭。 行，老人，我先给你洗个澡吧。 等你妈回来再吃饭。 仁义把轮椅推到浴室，把他爸爸抱了起来，放在定制的浴盆里，耐心地给他清洗身体。他爸曾经是一代传奇消防员，拿过五四勋章，立过一次二等功，三次三等功。因腿伤退役的那年，已经是正营级的消防大队队长，可在坐上轮椅的不过三年之后就病了。他妈妈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意外过世了，家里亲戚少，他爸一病，所有的家事都由他一人承担，可他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回家，只好找了两个保姆昼夜轮班照顾。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阴晴无常，有时候极其不可理喻。这几年换的保姆都超过两位数了。最让仁义难过的是那个曾经像山一样坚定强大的男人，如今变成了这副病弱苍老的模样。他救过那么多人，现代医学却救不了他。费力地洗完澡，任向荣好像要睡着了，仁义也累得够呛，他把人抱上床，盖好被子，开好空调，然后去厨房热饭。边吃饭，仁义边拨了一个人的电话，电话瞬间就被接通了，里面传来刻意压低的声音。 哎，兄弟， 干嘛呢？找你打听个人。 电话那头的人叫傅凯，是他高中同学，他最好的哥们之一。 谁呀？ 龚应贤，你听过吗？宫殿那个龚，也是个警察。 知道，你怎么突然打听他呀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？你不是看人家了吗？ 扯什么蛋？我只是怀疑有人冒充警察跟你核实一下。你认识？ 不认识，见过。 他是怎么回事？ 他是个奇葩。哎呦，我闺女被你吵醒了，回头再跟你说吧。 确实够奇葩的。 吃完饭，他给高格打电话问了一下队里的情况，然后就躺在沙发上打了会儿游戏。 直到晚上九点多，任向荣的卧室里传来了动静。任毅推开门，见任向荣刚刚坐起来。 老任，你醒了？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为了我擅离职守。 哎呀，中队就在咱家对面，不会耽误出警的。阿姨说你吐了，我回来看看。 吐了有什么大不了的？ 任向荣撑着身子下了地，任毅想上去扶，被他挥手制止了。任向荣一条腿还能用，只是走路很勉强。但他清醒的时候，宁愿拄拐，也不愿意坐轮椅。来，你先把药吃了。你今晚就别吃饭了，等明天看看肠胃怎么样。不行，我带你去医院。 去什么医院？你把我当废人？ 哪儿敢呀！不去就不去啊！人大队长轻伤不下火线。 最近怎么样啊？ 上礼拜长兴路出了个警，烧了个咖啡厅。火调那边说是装修的时候违规改造线路引起的。 啊，给我说说。 父子俩喝着茶，畅快地聊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任毅回了中队，刚好赶上出早操。练到十点左右，天越来越热了，他便叫了原地解散，开始自由活动。他们平时虽然不能离队，但在中队的生活并不枯燥。每天除了例行的操练和学习，时不时还要去辖区内的各单位进行消防审核和检查。自由时间可以打篮球、健身，可以玩游戏，可以看电视、电影，可以开展各种不违反纪律的兴趣爱好。此时，任毅和高格、孙定义跑到活动室，一人找了一个舒服的沙发，歪着身子开始打游戏。 吃鸡还是王者？ 吃鸡。 我能带我对象？ 不能。 不能。 有妹子你们都不要。 谁想听你腻歪？组个谁呢？我看谁在线。 我最近要上段位，不带菜鸡。 那我这边也没人了。 我也没有。 那匹配一个吧。 游戏很快开始了，孙定义突然开始偷笑。 笑什么呢？ 你的名字，人对，我看一次笑一次。 仁义的游戏名字叫做漫漫女神。 你懂什么？我在制衡我的五行。跳 M 成了。 新匹配的人突然说话了。 一号小姐姐的名字好特别啊，怎么读啊？ 我要开始表演了啊，不许笑了。